各位同学啊，我此时此刻呢，真的是所谓的香港人说的三魂七魄不齐的状态。首先，我一向是一个养生这件事情的最糟的范例啊，从来都不早睡早起的。所以我刚刚在旅馆这个惊醒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人在哪里啊，我是谁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回神的状态。然后呢，我又一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来不锻炼自己的气力的人。所以当来到这边发现麦克风是坏掉的时候，我想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我这次来啊做这个主题，我是希望能够，以一个情报量或者信息量来讲的话，我希望能够做足16个小时，可是我在台湾，我再短时间的课，我都是倚仗着所谓的麦克风啊，在讲，所以我此时此刻，我说真的，我是打从心底深处是在害怕的，真的是在害怕的。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课的恐惧啊，因为我平常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我教书的进度来讲，大概一个礼拜就上2堂课，每堂课就45分钟，所以呢，就这么讲，一个半小时的课就是我一个礼拜的进度了。那么，可是我这次来呢，却是因为我来到外地工作，我也没有打算离开我熟悉的工作环境，所以就很贪心的要了一个连续16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16个小时的时间，我个人当然是有野心的，希望能够讲超过我台湾8个礼拜甚至10个礼拜的课程进度。但是把2个多月的课程浓缩在2天里面，无论如何是考验我们彼此的能耐的，因为我就算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还蛮能够在课堂学习的人，我认为连续16个小时的上课是我从来没有，不要说身为讲者了，身为听者我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这个课程在来做这个企划案之前，我甚至是在台湾这边就已经紧张的哦，我跟我台中的一个朋友商量，就我台中有一个做教室中介的课程中介的朋友，我跟台中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把这个课我在台中先开一遍，然后你帮我收一轮这个收一些我完全没有教过的不熟悉我的学生，让我从头到尾试过这一次，做完了，演艺圈叫做 rehearsal，对不对？叫做预演。那当然，我这件事情也被别人说风凉话，说咱们现在台湾啊，歌手啊都这样了，对吧？在台湾开演唱会是预演，到大陆才正式卖门票，是这个意思，是吧？结果呢，我台湾的所谓的预演课也阴错阳差的拖到了12月底。所以，我真是太焦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就是直接第一次登台啊，就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一群陌生的我们说听众啊，或者说受众，不要说我不认识各位了。而且，我觉得主要是这事情的不可能是在于，我自认为我没有那么好的表演功力。什么叫那么好的表演功力呢？就是从前一两年前吧，有一个连续剧叫做《甄嬛传》很红，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好像人人都要看《甄嬛传》，那我呢就是。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时候的 iPad 的东西，对不对？ 就抓着，走到哪儿了，iPad 就拎哪儿，然后在家里面行住坐卧就是一个 YouTube，然后打开让《甄嬛传》放那儿。那我这样子呢，而且人人看过都说你干脆第一，都是劝下一个人啊，说是你干脆第一集从头看算了，因为我从中间跳着跳着看，想说70几集赶快看完，可是看完之后才发现真的是会有点错综复杂的剧情，我必须要回头看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从36集完整的看到76集之后，又回头从第一集看起，要知道来龙去脉，对不对？就是当初那个什么安常在跟谁到底是怎么翻脸的，对不对？还是搞不清楚，不行。那个时候秉忠第一个叫我看的，好像我的黄助教啊，那我叫我一定要从头看，我不乖就变成看2次。然后呢，我跟我妈妈说你要从头看啊，然后她也觉得说她很聪明，跳着看一定懂。然后看懂没用，不过瘾，又是看完一遍，然后从头看，然后所以人人是一个《甄嬛传》跟着的啊，我们家里头。可是，即使是像《甄嬛传》那么好看的电视剧，我们也是一面看一面在觉得，真是很累啊，就从早到晚啊，这连续看着连续剧，这日子实在是太凶狠了，就连看连续剧。连看8个钟头，都是如此的让人吃不消的一个情况。那么我的中医课怎么样也比连续剧难看，怎么样也比连续剧不好消化才对吧？因为如果各位是已经很懂中医的人，啊，就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在座的各位。如果各位是一个已经很理解中医的人的话，那么你无论如何我讲到的事情，你已经熟悉的，你已经知道的，你会觉得乏味。那如果你是完全不理解中医的，那么我讲到的东西，你无论如何会觉得吃力。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这个连续剧啊，注定是已经票房不好、口碑不好的那样的一种气场，已经就成立了。然后现在还要强迫你在这里坐着收看8个钟头一天，然后又没有预演，所以这不是很危险吗？主要是我此时此刻啊，我都已经不敢先担心我没有麦克风能不能讲8个钟头话的问题了。我是觉得到底我们这个课走到什么地方啊？是。能够做到一个不要结局变成一个彼此折磨的状态，因为8个小时的上课，这个如果一开始一些状况就没有搞清楚，就是没有搞好的话，那8个小时真的过不下去的啊，是很恐怖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有几个上课前的请托啊，我们这第一个小时的课。你就让我直接浪费掉好了，好不好？我们先要把这些事情一个一个把它确认来，才能确保之后15个小时我们有日子过，不然的话太危险了。所以，我真的，我现在是目前是设定，我这个课大概上个40-50分钟，就助教要告诉我说，可以下课休息一下，因为一定要给各位多一点的休息，对不对？就是，但是你们不点头，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也是。一副就是说没问题，我8钟头我就去做，是这样的想法吗？啊？ 随意，老师，那个都浪费掉都可以。 什么都浪费掉就可以，我这个人做不出来的。你不敢说我很认真很负责，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惧消费者的产品，就是我这个产品是恐惧做的。就是我，人家是付钱来买东西的啊！我如果端不出像样的东西，人家吃不高兴，我是内疚自责的，所以我自己这关是过不了。所以我如何让各位能够从这个课里面多拿一点东西，这样子我心里头比较踏实一点。可是因为彼此不熟啊，因为像我在台湾的课，我只为了一个熟字，就已经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了。就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得，北京的徐文斌哥哥，或者是上海的李欣老师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两个人？那 很多人学 啊，真的吗？吓我一跳。 没关系，我不是要讲人坏话，所以没关系，我们交情很好的啊，所以真的交情很好，我就是我真的交情很好的，所以就是我跟李欣跟文斌哥哥是有在一起的时候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16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完全不觉得难过。就是我跟徐哥哥呢，跟李欣老师的状态是这样，就是上一次啊，李欣老师他来台湾开一个禅修课，然后呢他跟一个杨老师合开禅修课，他就来，我来的时候呢，我就说李欣啊，你既然来了，那我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薪水啊给你，你来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聊聊吧，因为你会的很多东西我不会啊，你来跟我的学生分享分享。那其实李欣来我的课堂分享啊，跟我在北京讲课什么的，我们都有同样的障碍，就是李欣他讲了一些笑话，同学是都不会笑的。我来北京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像李欣他就说，哎呀，一个人啊，我就说自己说李欣上课的时候讲说，这个人呢，如果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他个性怎么样的，身体就怎么样，好比说你是一个林黛玉好了，他说林黛玉我们台湾人就，那好比说你是一个张飞好了，他说张飞我们台湾人，就我们台湾的三国底不深，红楼底也不深，就我们要听的是你是像蔡康永小 S 大 S 的，我就哇，你知道，然后他说林黛玉哦，他拿林黛玉来比方某一种个性的人，拿张飞，我们已经开始就是走神了。然后接下来就说，如果你要说什么样的人说不定个性比较豪爽啊，可以怎么样走到这个六经传遍的阳明造经之气，他说说不定是像赵传一样的人吧，赵传是我们台湾歌星啊，我们台湾没认的，大家已经听了赵传什么东西，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向对岸喊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啊，即使有这种种的沟通障碍，因为我知道李欣在讲话的时候，他或者是我的学生们都是在颤抖的，因为有很多没有期待对方会讲的奇怪的词儿，就是非常害怕。可是呢，李欣他却说了，在做完这个课的时候，他却对我的学生做了一个让人感到很感动的一个评论啊。他说，我在上海教书啊，一直自豪我的学生的水平啊，比徐哥哥的要整齐，要好教。因为我们教书的人都这样，面对学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感觉的，就是这学生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听懂，那有一个感觉。他说我觉得一直他说我在大陆一直很自豪我的学生比徐哥哥的学生好教。可是呢，杰中啊，我很惊讶，我来台湾竟然觉得你的学生比我的学生好教。那我这话当然很自豪的回去讲啦，说我给我同学，我很以你们为荣啊，人家觉得你们好教啊。然后我的助教莹莹啊，就说了一句风凉话，他说这不是废话嘛，都劝退了一半块。也就是说我在台湾我有很多很多的小功夫啊，可以让彼此觉得好像合的不是那么来的人就在茫茫人海之中擦身而过，对不对？我一开一个班啊，我在台湾，我觉得台湾中医教学真的现在这个商业的事情已经很萧条了，不如前几年好了啊，这个市场。那可是我一开始啊上课的时候也是开一个课随便丢个消息出来，教室120-130个人是坐满的，我是有本事啊让他过3个礼拜只剩70个人不到，就我一开始就有办法来把人都赶走，那剩下的人我就觉得哇超好教。就是对我来讲，你损失一半的学费收入跟教学舒服这两件事情，如果放在一个天平上让我选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教学舒服，因为这天长地久的啊，每天每天每分每秒那是我的生活，对不对？我要学会的是过好日子，而不是在那边做一个啊，让自己觉得天哪，这个好像很多人怎么这么不堪受教啊的那种悲凉的孔夫子啊，我大概是撑不住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 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心情，所以我选择这样的做法。可是我到大陆来的话，我这课决定16个小时，我这16小时就已经是大家就是买定离手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不得不说我在基础上面就是很紧张的，那是一定的。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要，如果你容许我啊，真的来，当然我认为我知道我不是真心要来浪费这1个小时的第1个小时啊，如果你容许我。想一个办法，来让我们彼此能够拉近一点距离的话，我想我要做一个稍微冗长一点的自我介绍，也是这个课程的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徐哥哥的那个厚朴学堂啊，跟徐哥哥的同学。像是说笑，但是其实不是说笑的，讲了一句话。我说各位，我说各位同学啊，你们拜师学艺，偷人要先偷心，啊，你呢，一定要先学会了老师的心，才能学得会老师的意，啊。我说这个顺位是不能颠倒的。他说，我就说你们这些学生真是逆徒啊。因为呢，你们的老师明明就是一个真小人，你们却是一群正人君子坐在下面，所以一开始跟着老师波长就不对，老师跟你们的距离在心灵的层面是非常遥远的。这句话我其实不是在讲笑话，我非常能够了解，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讲者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一定会比较好学。因为你了解他的思路，了解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反应。因为我这里讲书，我再说我是拿了钱要做表演的，还要在台湾先 rehearsal 才来的。其实教书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表演，因为它无论如何一定会暴露这个讲者的本性。而这个讲者的本性呢，它会在字里行间哦，会让你有很多地方你会有一种联想。什么叫联想呢？就是你会他这样讲讲讲哦。你会忍不住的去觉得说，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或者他为什么会用这个说法，或者说同样这件事情，你可能别的人都认为要给予一个正面的评价，为什么他却用一种萧索落寞的表情来谈论这个话题，等等等等，对不对？就是当你不了解这个讲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很多很多的语言表达。都会是一个扑空的状态，而我认为我这个个体啊，又是一个如果谈到中医这个话题，蛮容易让人扑空的一个人，所以我在徐哥哥那边面对厚朴的受众的时候，我只能说我的句句真心话，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就是我不觉得我是在讲笑，可是对方。却被打到笑点了，然后我努力让大家笑的时候，大家很严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那个沟通上面的落差，因为我不得不说，我自己和中医之间的感情啊，以及我跟中医的关系，我认为西方人有一句俗谚是说什么第一只脚下床就下不对边，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就是你跟他相遇的第一天就已经不对盘了，对，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啊，我在跟人谈到中医、分享中医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有一个，不要说，我这也是多余的假设啊，其实我不应该假设你们是怎么想的，只是因为我真的有一些话。有一些我自己的，关于中医的一些回忆经验，我相信是即使是小黄助教，我也是没有对他讲过一些真正发生的事情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知道，经过8年抗战的那种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啊、哦，他们提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鬼子怎么样？你听过这种说法吧？ 就他已经不能想象对方不是鬼子了，是不是？那我提到中医的时候，我自认为我里面的负面情绪，就像提到日本鬼子一样。那你就会，这时候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落差了，那个落差是一个，我也觉得无奈，但是我也必须认命的一个落差，因为比如说我曾经好像在台湾呐、啊，远远的啊，透过网络的海洋，看看祖国人对于中医的看法的时候，好像依稀的印象吧，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梁冬的节目主持人之类的，然后好像依稀的印象有一个节目是什么，有一个什么中医什么什么太美，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有哈， 我觉得。 之类的，我就说，当我那个，就是当我看到祖国人啊在那里推广中医，然后我发现有一些学做中医的同行同道啊，在那边说中医太美，就是你知道那种对中医是这样一种，好像一个就是明星的那个小粉丝啊，扑向明星说哇，周杰伦你好帅啊，就看到那个态度的时候，我是惊愕的，就是我说你们认识的中医是这么可爱的东西啊。就这么美啊！就是那些情感，我里面没有的。我觉得，我想到中医的时候，我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开心，是真的不开心。所以，然后我看到任何一个别人在学习中医啊，但是我觉得，李欣有他，比如说我的好朋友来讲的话，李欣有他的那个自己的人生体验。就比如说我如果跟李欣做了朋友，我认识了他的这种种的事情的时候，我当然能够体会他个人的体会，或者说徐哥哥说他从前一开始学中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学习，然后后来真的是走到一个瓶颈，也是觉得那一关很难熬，我也能够了解。这个徐哥哥的这个他在中医之路上面啊，所受到的一些不舒服。可是，当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一种憧憬啊，就是中医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美好的一份。当然，这些美好的一部分，这些我都不是要否定，不是要反对的啊。就是当人家这样子用一个很正面的心情，甚至各位会愿意坐到这个教室里面来，是不是？各位也都是基本上就是喜欢中医的，对不对？就对这东西又有一份爱，又有一份信赖，所以希望能够多学到一些，对不对？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想要跟他做朋友才来的嘛，是不是？但是呢，我以一个中医的那个教学者的立场，我认为我的立场是最尴尬的了。首先，就是因为我认为我必须要诚实的告诉各位我的心灵创伤，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好比说哦，在徐哥哥的课堂上面，对不对？同学是一个蛮纯粹的，就是说我对中医有兴趣，我想来一来的那个样子，对不对？那结果呢？徐哥哥他本人却是，他的人生经验却是，他可能《伤寒论》学到一个地方，走入一个瓶颈。他人生因为这件事情他很困苦，然后就是他有很多的困惑跟为难的地方，而因为他已经是专业人了，能够教他的人也真的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他的困难是求助无门的，因此他必须多年在这样的一个瓶颈之中思索碰撞。而等到他愿意出来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徐哥哥，因为我伤的，我觉得是，我认为我认识人里面被中医伤的最重的人，我认识的所有的同道里面啊，被中医伤的最重的人，可以去抢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是，我跟一个叫做我没有见过的，就是三生道人的人，你听过这人吗？就是徐哥哥跟李欣的话。我觉得还好，你们的心灵都还很健全，我是不健全的。我认为三生道人，我就没见面就讲人家坏话，也不健全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就是你以为啊，因为我喜欢上了中医，所以来了，所以我要找一个人告诉我中医是什么，对不对？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难题了，我迷上了一个很美很美的女孩子，好了啊，我要找一个人来让我明白这个。我迷上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最能够告诉你这句话的，当然是他的前夫了。你懂吧？就是你跟他如果是彻彻底底翻脸的人，一定能够跟你讲的他最清楚。所以，我的教学情感是一个已经跟中医相处到痛苦到受不了的一个中医美人的前夫的立场来讲。所以，我有一个能力，可以把它讲清楚。这是能力，但是不是爱，对不对？就是你已经对他已经那个了解到，化为愤怒，化为失望，化为恨。那可是问题就是，无论是我，或者是我看徐哥哥在教学的每一个教室的一开场，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抱着，就是说。我要来更认识这个美丽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坐在上面的时候，我是前夫，就是再美人也已经美不起来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认识落差，就像是李欣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黄健，对不对？黄健记者是不是？那我其实很喜欢看黄健记者他的那个。所谓的，你们说网络上面在报道各个中医啊，什么什么，报道每一个中医他们的怎么样济世救人啊，而且有一些很妙神妙的医术啊，这些我看都好高兴，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已经历尽沧桑的一个残花败柳啊，从别人的文章里面去找到一点初恋的纯情，真的，我那心里都很萧索的。就是我身为这个行内人，我不觉得有那么开心，我都已经觉得是那种回不去了的那种感觉，就情感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已经被蹂躏过了。所以我想就是先跟各位说一说我是怎么被中医蹂躏的，就是如果你们能够了解中医是怎么蹂躏我的话，那我相信我接下来的课啊。要讲的所有的事情，你们会比较能够听得懂。那也正，但是呢，我必须也必须要说哈，我被中医蹂躏过，并不意味着我的中医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中医，不是这个意思。不，就是像这地方，我就已经觉得有语言落差，对不对？就是你那么痛恨这个东西，为什么它不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呢？我觉得这完全不是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我现在讲我自己知道留下的是问号问号，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认为这套学问是它是很伟大的，可是我如果要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啊，就是你想有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资料，我随便乱说啊，比如说有一份伟大的资料，姑且称之为。《黄帝内经》好了，那《黄帝内经》它是一份，如果你放在电脑硬盘里面，对不对？人人一开机，就可以有电脑来用一个程式告诉你，你生活要怎么养生啊，或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程式。可是呢，如果有一天地球人的文明出了问题，科技毁灭了。这一整份巨大的程式，你必须要把它传下去，可是已经没有硬盘可以承载它了，所以你必须找一个活人来当这个承载它的工具的时候，那个活人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啊？就是我听李欣告诉我什么叫做三生道人的故事，是不是？因为李欣这样转述的版本我也不是很了，但是。是不是大约就是有一个小徒儿，天资聪慧，涉世未深，然后红彤彤的小脸蛋， 师傅看了觉得这小孩子长得真俊啊，特别喜欢，然后就说：“徒儿啊，你被师傅挑上了。”然后徒儿就觉得啊，师傅挑上我了，然后呢就被关到一个地窖里头，然后每天毒打，然后叫他背书，不背就不给饭吃，是不是大概这样的故事情节？然后这样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就在一个后山就被毒打，不给饭吃，叫他背书。然后呢，等到他被从山洞里面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童年，没有了少年，没有了青春。然后他就是一个背下了那么多字的《黄帝内经》的这一世代的非常荣誉的容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请问，因为我对他不熟啊，请问三生道长他是被关到多大才放出来啊？啊，关了7年啊？哦，那我没有他可怜，那我也不能再自怜下去了。就是我也差不多，就是这是，所以那个时候李欣跟我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当一个人他受到了这样的对待的时候，我忘李欣说什么了，因为李欣是一个讲话非常温柔敦厚的人，从不言人之恶的，所以我在他在台湾的时候，我说我是李欣转马器，就是李欣呢，我跟你讲什么叫李欣转马器，就是。李欣的太太孙浩看了我就冲着我一直笑，他说：“同样是一只孔雀啊，咱们家李欣只会在前面看，欣赏这个孔雀开屏的美，就是你这个 JT 呀、啊，会跑到孔雀屁股后面看它怎么拉屎。”就是因为呢，李欣说什么我都会帮他翻译啊。我说，比如说李欣说这个女孩啊，这个为人仗义直言，颇有侠气啊。那我认识了那群朋友之后，我就说。啊，李欣字典第一条，侠气就是流氓。然后呢，在李欣字典第二条，他说我一个朋友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为人天真烂漫，仿若孩童啊。那等到认识的人，我就说李欣字典天真烂漫，仿若孩童，叫做完全没规矩。就是我是一个。他说什么好话，我都能够从里头听到，不要被他美丽的虚像骗到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用一个很温柔敦厚的说法说到三生道长的时候，我说：“嗯，李星宇能够讲到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是已经被师父搞坏掉了，就是一定有心灵创伤的嘛，是不是？那这是一个他涉世未深。”就被师父选上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比较比三生道长可怜一点点的，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啊，我认为我是一个从小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心理障碍的一个人，而这件事情呢，让我在中医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认为我可能不晓得，不敢说有生之年了，我只能说，即使到今天，我不能够逃离一种自卑感，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快乐，不够健康，指这个我自己本人的不够快乐、不够健康啊，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让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教别人怎么养生。可是我现在对我那个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回忆的人生哦，回头看过去，我像应该是说听李欣讲了三生道长的故事之后，我开始有一点点释怀了。就是如果在某一个领域的某些知识，这一个世代。老天爷选上了我当一个容器的话，那我大概也是必须要这么不健康、不快乐才能成为这个容器了。因为我的中医学习之路是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痛苦的环境里面学过来的，而那样的一种痛苦不是别人加诸于我的，因为你随时可以走，随时可以逃。而是因为我的个人的 个性在一开始就有这些非常严重的缺陷，乃至于我遇到一些状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赔上了我的4年的人生，再加之后的6年啊，然后就不小心跟这个东西杠上了，然后搞来搞去，然后今天出来的话，当然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认为我对于这东西是有相当的理解的，就是你如果以学问来讲，要我教书的话，我可以的。可是那个情绪是还是不健康的，就像李欣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三生道人可能在跟人家聊到中医的时候啊，会有一种愤慨之气。就什么叫愤慨之气？就会有一种，哎呀，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黄帝内经》的那种感觉。那我的话不是愤慨之气，因为我可能比较是自怜型的人，就是我聊到中医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好可怜呐！我好可怜呐！我好可怜呐！就是我里面一直有那种哀怨之气，我在我里面这个东西还没有清洗掉。那么，我当然我看待我这个人，我是有一个非常的不舒服，就是我看到所有的别人，你不知道，尤其是来到大陆这个北京这种地方，我看到任何一个别人的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嫉妒心的。因为我看到别人的那个表情哦，是很开朗的、很淡然的一个表情的时候，我就很嫉妒。因为我有一次跟两位大姐讲啊，我说你不晓得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有多羡慕，因为我总觉得别人不是被吓大的，而我却是被吓大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童年的一些事情。让我变成一个极端懦弱、极端胆小的人。如果用我们那个台湾人的说法的话，就是我的人格结构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度自责、高度自我否定，然后非常容易恐惧，非常容易妥协，就是种种，就是所有的信念都是对着自己来的那种自我攻击型的信念。简单来说，就是。家暴受虐妇女型的性格，就是我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是那种就在那边觉得说啊，被老公打了，就觉得说对对对，都是我不会讨好老公，就是那种完全自虐自怜的那种性格。但是也正因为我被我的幼年环境教育成这么一个不健康的人，所以呢，等到有一天。有一个叫做中医的暴力分子闯入了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对他一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就是我会因为要想到自己要如何服务中医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放弃自己的一切，然后去当中医的容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晓得三生道人当初。为什么没有从那个关他的那个地方逃走啊？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因为有太多的心理制约，太多的心理不健全的地方，所以我才没有逃走，然后就乖乖在那边当这个容器啊，这样子走过来。所以不得不说，学问这个东西呢，我里面是有的；那健康这个东西呢，我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希望各位一定要了解啊，绝不是说有能力坐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教书的人，他真的已经是一个，好像，不要说真的是一个够健康的人，甚至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喜欢中医的人，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比我更会中医的人，他是不是一开始就对中医有比我更多的热爱呢？我说不是这样来的。如果你只是靠热爱的话，可能走不到这个点。就是什么叫做苦练，你知道？就是他的那样一个过程。所以，哎，秉忠啊， 我有说这个课是不是50分钟要下课一次？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讲多久。你是就让我跟同学都被关在这个无时差、无时间地带，然后就不知不觉就8个小时过完了，咱们就还没到啊，我害怕啊。那，哎，我什么都怕。我跟你讲，我看到什么人我都觉得你好好哦，你好开朗哦。我不是，我什么都怕，我没有一件事儿不怕的。那这个，所以我的中医的缘分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怕字，真的就是一个怕字。我觉得我在我的人生啊，就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倒霉的人，因为我不管我想做什么事，一定会遇到横祸。因为我从小，我家教吧，就是叫我就是说，不要做自己，就是你不要有情绪，就是大人。对我的那个观念啊，就是我们要小孩，但是没有想要一个活的小孩。你知道我意思，就是傻乎乎的就要被教育的。你有情绪，大人就觉得这东西要完全丢掉了，不行，不能要。所以从小，我的信念就是说，我不可以做自己，我一定要。不，就是别人都没有意见，我才能够被允许存在，甚至是 我连存在都是不太能被允许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离婚了，那时候我3、4岁吧，然后我爸爸娶了一个继母，那我继母就觉得，哎呦，我嫁的老公啊，如果有一个小孩拖油瓶放那儿啊，真是没面子，我要人家觉得我用的是新产品的老公，不是二手货，所以呢就。叫这个孩子，就说你知道，那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我的话啊，你就要跟他讲，你是别家的孩子，因为要上学，所以来寄住咱们家的。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能够得到大人唯一的笑容的表演，就是接到一通找我继母的电话，说要说啊，人家问说小朋友你是谁呀？我就要说啊，不好意思啊，我是别家的小孩，我寄住在这里的。寄住在叔叔家的，寄住在伯伯家的，就这样子，就是我唯一能够得到夸奖的事情，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不存在的，就是这种严重的心理暴力之下长大的人，就是我的用处就是不存在，我连存在都是有罪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到现在来，我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通常，出门就是如果我到现在那个心理创伤都没有过去，就比如说我昨天来的路上，我行李就掉了。啊，因为我只要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遇到倒霉的事情。因为你的一开始被催眠的指令就是，你只要做自己就是有罪的，你一定会遭天谴。我的整个人生的基盘就这个样子。那然后呢，来到中医这个领域，真的是模模糊糊、糊里糊涂的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台湾大学文学院，有一个教授啊，是一个做研究很贪心的教授。那这个教授呢，他做了一个，我们那个台湾人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你没有钱做的研究的话，你就跟一个国科会啊写一个申请书，如果国家审核通过了，他会给你几百万。补助你做这个研究，这样听得懂吗？那结果呢？我们那个教授跟国科会签了一个研究说，以文学院的名义啊，这不是中医学院啊，说是我想要研究中国历代社会里面在每一个不同时代的认事观。什么叫认事观呢？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的中国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看事情的？而他选择做不同的世代的中国人认识事情方法的不一样的一个题材呢，是选择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365味药。然后呢，他就叫我们这些助理啊，我那时候在那个研究室打工当助理，去 找出各个图书馆啊。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些古书的库存还算蛮丰富的啊，比祖国甚至好一点儿。 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结论是找到了大巴，大概从汉朝的《神农本草经》一直到清朝结束以后的张锡存的《医学中中参西录》的这样一个时间长度的，至少有100本的本草著作，然后去比对啊，比如说同样一味这个药，柴胡好了，对不对？那么《神农本草经》怎么说柴胡？然后它的下一本啊，什么什么本草，什么海药本草或什么唐本草，然后开宝本草，因为正类开开宝这种所谓国家级编修的本草，它又有很多别的家的说法又收进来，对不对？就一个一个拆出来比对，就是你对于这一味药，唐朝人是这样看它的，于是认为它有什么功用，然后宋朝人又是怎么看它的，然后又有什么功用？那到了宋朝之后呢，那根本就是吵架的时代，每一个不同的医家或者非医家啊，都对这个药有不同的看法，说这之前谁说的是错的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子，我们同一味药比对100本不同的大部头的本草著作，去研究中国人看事情的眼光是如何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说他信，那你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如果要说记忆库的话啊，就是我会知道，在某一个时代开始，中国人会开始说，因为这个花草是长一个什么样的形状，所以它有这个药性，或者说因为它是什么颜色，所以有这个药性，它有什么味道，所以有这个药性，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用如何的方法来认识这一味本草。那100本的本草书的话，大概总有个120、130家吧，这些不同的说法。那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呢，要做的工作，因为你也知道，你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那个教授一开始是有一个野心的。那个教授他是想说，如果这些东西全部都研究完了，这些研究后的成果都来到我身上的话，我一定可以，就是好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反派大魔王，你知道，可以笑傲天下，哇哈哈哈，你知道那种感觉。可是呢，后来我们的研究默默的做完之后，好像那个教授也没时间验收了，也就默默的交到国科会了，就这事就没了，你知道？那但是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啊，就是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就是要从这一本本草书里，100本本草书里头去比对每一家的说法跟别家有如何的不一样。那些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把它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圈出来，因为是古书嘛，古书影印了，所以你要先去把那些古书去影印，然后再去影印。为什么要影印2次，对不对？因为原来的古书是太旧了嘛，是不是？所以你要先把它影印下，然后你要做人参的话，你每一本古书那个资料里面再去找人参出来，你再印一份，然后再贴在纸上，是不是？然后你再把这一本跟下一本比对，它的多一个什么观念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圈出来，圈出来，圈出来。比如说人参的话，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人参万事通。明朝时代人参万事通，你们不认识这个人，就我们中国中医史里面，像大家都知道帝皇天王叫做张介宾、张景岳，你有没有听过？就这个张景岳是特别喜欢用帝皇，讲到帝皇他就好开心，讲好多关于帝皇的。那人参天王是人那个人参天王是谁呢？是叫做李岳池，你们大家不认识这人，李时珍的爸爸啊，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头讲说，人参我也不用的不熟，不过我爸爸倒是很熟，然后就讲说我爸说我爸说我爸说的一大堆啊，但是然后呢，又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又有那个很多奇怪的论点，就这中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提出很不一样的论点啊，比如说。好像是张山雷，还是对，张山雷，他讲到人参，他是在那边算纬度的。他会说东北参、什么吉林参、什么高丽参啊，因为长在怎么样高纬度的地带，然后怎么样纬度多一点，然后热药性就偏热一点啊，什么样的？就是他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观察这个药的角度。那我们就是要比对这所有不同的。那我的工作呢，是要看那每一份古书资料啊，当然要先影印了啊，也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先影印，然后圈出来以后呢，因为不是每一个能看资料的人都会打字嘛，对不对？有人打字慢，我就是打字慢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后来形成一个搭档制度，我把这些圈出来的，我交给一个跟我搭档的同学，然后他去打字，那他打在电脑表格里面，再拿回来，我再校对，因为古书打了字之后，你还要打逗点，对不对？还要做句号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整理跟校阅的工作。那本来这个研究呢，如果说365味药你分给这么好些个研究助理来做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疯狂的事情，应该是能消化的，是不是？可是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做错了一个决定，就是老师一开始那些药，因为你要晓得，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我是一个不认得中医的人哦，就是我并不知道我人生要学中医哦，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然后那些古书的没有一本是有注解的哦，就是我是从头到尾没，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没有注解本。你们说什么白话教学什么什么的，我没有的哦，就是都是就是硬邦邦的古书，你看过来就是天书而已。然后我呢，因为有点贪，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我做一个研究，对不对？我好歹要做一个我觉得我会吃下去的东西吧，你懂我意思？就是我365味药让同学分一分，对不对？我当然也会抢一个什么我听过名字的东西啊，对不对？比如说人参就听过嘛，对不对？我的人生总有机会吃到人参嘛，是不是？总是抢一个人参下来，然后好像半夏，就听起来好像比较有名，对不对？就是你在那边抓明星的时候，你抓大的，对不对？尽量抓大明星，因为柴胡这好像什么什么柴胡汤才听过啊，柴胡就这样子。我想说我总要做研究，想要做比较切身有关的，像什么猪的尾巴毛这种东西，我觉得大概就给别人吧啊，就是因为它有一条叫做六畜毛体甲，对不对？就是神农本草经，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必吃了啊，对，然后就给他了吧。那所以就让给别人。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给自己惹上了多大的麻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也是威严蛮大的，其实大家都怕老师，只是我特怕，就是我本来就胆子小，你知道我是人家瞪我一眼我在家里面要难过的这样子三五天的那种人，就吓的。为什么要吓的？因为啊，你想想看，我们那是大学研究员，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台湾大学生还是很青春的呀，对不对？要交际应酬，要跳舞看电影的，是不是？可是呢，非常可怕的是，如果有一个学弟学妹，他拿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药，比如说松萝好了吧，那彻头彻尾做出来就是比对那个一百本，对不对？你要比对一百本的不同意见啊。那松萝的话就轻松了，一百本本草书，先是58本都没收，对不对？那剩下的没两句话，就是前后书抄前书，然后呢就爽爽爽的，就是三五千字做完了交了，对不对？就这样一回事。可是呢，我呢想说这个药看起来好像很好吃，附子，那我完了。同一个月要交出来研究，人家是交三五千字一个松萝。我呢父子是80000字，就是你，就是然后呢，因为我们教授高高在上，他也管不了你们这么多小事，对不对？所以人家三五千字呢勉勉强强交出来，他也是啊，我那80000字说老师啊对不起我这月不行啊，然后说什么别的同学都交了，你是搞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就是特怕权威角色，我简直整个人就吓慌了，我也管不得人家是三五千字的，老师也不爱听你解释，所以我就是咬着牙熬着夜。就是我可以跟你讲，我那4年的时间啊，就是你知道熬夜熬过头，就是全身上下都在痛，就是每天只能睡那么2-3个小时，而且是熬劳心，对不对？就是而且到最后一年我还学校念完了去上班了，那时候我是紧张到就是连上班都已经不敢回家了，因为我如果回家一趟的话，我睡下去我知道我这工作都不能保住了，所以我就在比如说6-7点下了班， 我赶快买一个东西电便当，就一面吃一面开始做这个稿子，然后就在公司的电脑上面做到半夜4点，然后呢做到4点钟，然后在公司沙发上面就这样睡着，因为这样子8点有会计小姐会先来，那我至少被她叫起来，然后起来继续在这公司上班，就这样子，你知道熬夜熬到，就是你完完全全就是坏掉的一个状态。我，那可是你会说你坏掉，你为什么不走啊？没人逼你留着呀。我跟你讲，我就是最怕这句话，因为我那时候，你说，因为这个东西4年下来，这不是常人撑得住的人生。我记得我那时候合作的同学吧，因为我是负责校对的嘛，还有打字组呢，是不是？我记得我做那个父子八万字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我，因为我们的工读费也不是很多啊，因为都是学生的那种什么时薪嘛。然后我看到我那个学弟，我说学弟学弟，哎呀不得了，这个月你可要心理准备啊，很多啊。然后他拿了之后就交去给打字行了。我说怎么了？你我说我们这个薪水工读薪水已经不多了，你这样子不是血本无归吗？对不对？就是说你。我给你多少，你不自己打，你交给打字行打，你就不是反而赔了吗？我那学弟说，学长，事情不是这样看的，命比较要紧。对，就是，但是他的工作可以交给别人，我这个比对分析的工作我不能给别人的，对不对？然后下一个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学妹。那时候我记得跟那个学妹合作的是人生6万字，但6万字就是做完了你算才知道6万字哦，做的时候根本是不知道的。然后学妹当然比较娇贵一点，那学妹也没有打算发打字行。那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啊最怕被给老师瞪，就是因为我一定是最容易迟交的那个嘛，对不对？那迟交了，那教授就会一副搞什么东西啊那个样子。我就最怕人家瞟我那一眼，害怕极了。而且呢，你说你如果做不好，你可以就辞职啊，对不对？没人叫你留下呀，就连我们教授都说没人叫你留下呀。可是我这样子说吧，父子啊，人生啊，落在我手上，我知道那有多苦。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好像有另外一个助理，位阶还比我高的，他也是贪心。我记得地皇是他去做的，那结果呢？那个助理啊，到后来是每日狂腹泻不止，精神崩溃，肉体也崩溃的辞职了。然后你说，接替啊，你怎么撑得住的呀？我说，我不是撑得住，我是撑不住，撑不住。因为我看到别人啊，这样子做到崩溃，然后。那种他非常惨烈的离职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那种淡淡然那个态度我吓坏了，就是我会觉得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对不对？就是你如果做不好，你走的真是像人家丢掉一块垃圾一样的走，我太害怕了，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撑住。所以我不是一个有勇气、有毅力的人，我是完全是恐惧加恐惧。因为我太害怕了，所以我要咬牙撑住。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已经是每天都活在那种异常的、疯狂的那种心理焦虑变态的边缘。因为等到我之后合作人生的时候，那个学妹啊，像我也是紧张兮兮，对不对？这个月我要交出人生的6万字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学妹，我跟你讲。我今天这个前面这30本本草书的内容，你今天一定要给我打出来，不然的话我来不及的。那我就说跟学妹讲，我说这样子，我家离你家刚好也不过，算台湾的那个地理位置你也不懂啊，就在一环到二环那么远吧，啊，就这么远。我说学妹，反正呢，无论如何，你打字完的东西你要连你打好的东西你 email 给我没有问题，可是原稿一定要还到我手上，我才能校对，对不对？所以你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就是得打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接下来进度没法进行。所以我就会骑个机车，到你们家楼下门口去等着。你今天不交给我就不走了，就是这黑道讨债公司，就这样子骑个机车从我们家复兴中校复兴站怎么骑到 民生圆环，反正就在学妹家楼下就这么等着。然后学妹就有一次还想学妹去看电影回来才要坐，然后在门口看到我就，然后就啊，然后就冲上去，然后他爸爸还问那怎么回事啊，女儿啊，什么人在那边？对，学长催稿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拼了命这样子黑道炒菜公司这样站在人家家楼下守着让人家交出来，然后再下一个忘了什么药了。那个学弟是一个比之前那个发打字的学弟还要懒不知道多少倍的一个人，那怎么办？你知道，我是直接去那个学弟家把他拽了，拖上计程车，然后把他放到我家，因为学妹不能出重手，学弟可以，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学弟，我跟你讲，学长家我把你带过来，我管你吃管你睡，你什么都不要管，就给我打，我便当我帮你买了，就是你不会想象一个大学研究做到后来是人口绑架呀，就是。你别说不准走，你就给我家住着，然后就给他买便当，然后不准他睡觉，然后就，然后他一睡，我就说你还睡，你还睡，哎，我这都没带那个电脑档的诗啊，来，我昨天还写，还在那个痛苦之余，我觉得那时候好奇怪，我已经真的是累到眼泪都流不出来了，我居然还写诗，而且那个诗呢还对仗，我记得可能是。五言律诗就是八句的，中间还有两句对仗，形容那个学弟啊怎么打瞌睡，我怎么骂他，就是这样子的，非常非人的4年这样过下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人逼我一定要过这种不是人的生活，是我把自己逼上梁山的。然后你脑海里面全部都是。你所不熟悉、不理解的这些的历代的本草学家的声音，其实就是医家了。因为能够写本草的人都是有名的医家。然后你做完了一味药，经这100个不同的声音进到你脑海里面，又做完了一味药，又100多个不同的声音进到你脑海里面。我其实那时候一起做研究的伙伴们呢，大概都已经对于那些所谓的文言文读到后来。一方面是不觉得有文言文了，一方面是，你大概随便念一句古文给咱们听啊，我们就会听到说，哦，这句话是陈修元的语气，陈修元听过吧？就清代的医家啊，这句话，陈士铎的语气，就你给我那么3、5个字，我们都已经能够灵敏到知道这句话是哪一位医家的口吻，因为你天天看人跟人吵架呀，就是你每天过的生活啊，就像。拿一个麦克风啊，你是一个那个擂台的播报员，那这是一个100多个高手啊，在过招的那个比武招状元的擂台，你呢就在那边说，哎呀，各位啊，这个各位观众，这个现在呢，李时珍被陈士铎重踹了一脚，然后呢，清朝的汪昂呢，这个不敢出手，躲在旁边偷招，然后呢。清朝末年的邹树呢，是根本不屑这些武功，在旁边打起坐来了啊，在另创新功，就是他就是看到100个人那边打架，你脑海里面永远就是100多个人在打架的画面，然后看谁打谁，谁骂谁，谁说谁说的是不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被100多个不同的人格完全洗脑了，而直到这个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中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故事快讲完了。对不起，因为你看我已经耗费了1个小时了。小黄在跟我讲1个小时了，1个小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一下下再回来，赶快把这故事讲完，我就要带入正题了。希望这不是真正的废话，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我里面的中医是什么建构出来的，这样你们听我的课可能会比较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当然，只有16个小时，我还花1个小时在先写自传啊。我是很恐惧、很恐惧的，因为我是算了，我从小到大到今天，我现在可能一天都没有不怕过，我天天都在怕。那就等一下再见啊，大家再见。